30家线下门店提供专业咨询，帮您选择最划算的车险组合。 本月24至30日活动期间，到国安社区任意门店咨询车险服务，即有机会获赠高档玻璃水一瓶。 详情咨询400655111，400655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气温会略有下降，但仍然在34度上下，湿度明显增加，体感比较闷热，防暑降温不可以松懈。今天午后到夜间，全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雨天气，雨量分布极其不均，外出请携带雨具。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嗯，磊磊今天早上困吗？ 特别的精神。 真的吗？ 因为我们要向中考生学习，他们正在去往考场的路上。我刚刚来的时候还看着好几对呢。 哎呀，是吧，主要是因为自己被堵了吧。哎呀， 目送他们进校园嘛。 这个样子啊，真棒啊， 是吧。 我其实说实话，咱们有的时候咱们上班这个点啊，跟那些学生们正好好像是在一个点儿的。 其实啊是这样，中考的时间呢提前了一点，是8点开始，高考呢是9点，所以呢一般按照我们之前考试这个原则都是提前1小时，所以我7点就到台了，正好把我堵这儿了。你说这真是的。哎呀高考呢不影响，高考呢都是8点到。 哦， 你知道吧？所以他们9点开。 你等会儿，你不要说那么多，我就有很多重点，我都差点 是吧？那你捋捋捋捋，好好捋捋。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你说说啊， 刚才说是 怎么着？ 8点开始 是， 然后你是提前1个小时到了。 对呀，7点1个小时啊。 咱们节目7:30开始。 对，我也是啊，提前半个小时到啊。 你不是说提前1个小时到吗？ 我说人家高中考的学生，天哪！ 好吧。那个今天刚才其实说到了中考啊，而且中考今年应该是新中考的第一年的大幕，对吧？然后呢昨天上午10:30 新中考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这也是北京市新中考改革实施以来的考题的首次亮相。 哇，厉害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说一说，就是咱们也写一写人家的作文。 好啊， 啊，你看啊，新中考这个作文题目是什么呢？叫做横线啊，什么让我心生敬意？ 哦， 然后呢，题目要求就是考生可以任选一处古迹或者是一处文物， 嗯， 哎，来把它填上，就什么什么让我心生敬意。我觉得咱们的把它给扩一下 啊，对，这个范围要再大一点， 不光是物啊， 还有人 事， 嗯， 物都可以， 还有一些虚无缥缈的， 哎呀，你别好啊， 咱们想到的都可以， 吓人，虚无缥缈，来，就是人物事儿，什么东西让你心生敬意？ 对， 我们写一篇超短小短文， 大概是在100字以内。 哎呀呀，好，就是也别超过100字啊，我怕你编不过来啊。对，反正就是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什么让我心生敬意，我们一起参加一下中考吧。 对，可能有的朋友一听这个名啊，就觉得心生敬意，我得写，哎呦，特别能打动我的，或者说是哎呦崇拜的不得了不得了的那种，特别大，没必要 啊， 没必要。 对对对， 你什么什么让我心生小事儿也可以呀、 啊。对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对。 他比如说就是在工作当中，哎呦看， 嗯， 他长得比我漂亮， 让你心生 敬意。 你确定你心生的是敬意， 不是妒意啊？ 好，各位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找到我们。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就可以发文字和过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哦。 好了，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 嗯，西站地区开辟7个暑运临时落客区， 平安里地铁站将实现4线换乘， 还有流量漫游费取消了，但还有一些流量陷阱，各位要注意了。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7月1号，铁路暑运将会拉开大幕。那今年的暑运期间，北京西站整体客流将会保持在高位运行。西站地区采取在南北广场开辟总计7个临时落客区，南广场出租调度站扩容。遇到车间大客，就是夜间大客流，增开免费摆渡车，来帮助旅客出西站等方式呢，加快西站地区客流疏导，保障暑运运行秩序的安全。 没错。那么今年的西站地区还进行了多项重点工程和环境整治，那么今年暑运的旅客将感到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了，道路运行也更加通畅了，释放出的公共空间呢也将更多了。西站客流密集，那么急停急走的临时落客区呢，可以免去旅客停车的不便。目前呢，西站南北广场是专门开辟了7个临时落客区，其中呢，位于中裕世纪大酒店、瑞海大厦两侧的临时落客区啊，可以通过下沉式的广场进入北广场的地下一层。北广场公交车道北侧的临时落客区呢，可以从北广场直接进入站口。那么北广场 P3 停车场在第一时段还是免费的。 嗯， 临时落客之后呢，旅客可以通过楼梯或者是电梯进入北广场。南广场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广场的环岛以及环岛的东匝道、广联路的西段也是临时落客区，送站车辆呢可以在这儿临时停靠一下。 嗯，目前西站地区的出租车调度站有4个，南广场调度站目前已经扩容，出租车容量由以前的80辆增加到了150辆。西站地区总的出租车容量呢，将会达到300余辆。同时，暑运期间如果遇到晚点大客流，那在这个地铁公交停运之后，管委会将会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就是开行免费摆渡车啊，运送旅客到周边的交通便利地区，方便旅客打车叫车出行。哇，这是非常贴心的一些服务啊。 是啊，暑运开始了嘛、 嗯、 现在人流也多了，咱们就得找这些便利的方式哈、啊、方便大家、嗯、那么另外呢，正在建设当中的地铁19号线平安里站首次是使用了超浅埋棚盖法 施工。那么这儿呢，将在未来实现4号线、还有6号线、19号线和3号线的4条线路的换乘。寸土寸金的老城区换乘一直啊，是这个织密地铁网线的重要举措。作为交通枢纽的西直门站和东直门站都是3线同时换乘。 嗯， 而平安里站呢，将有望实现4线换乘。 哦， 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4号线、6号线、19号线和远期的3号线。 哦， 那压力可够大的。 嗯。再来看一下啊，来自世界各地的569个茄子品种最近亮相了2018年茄子品种展示会。北京将从这些品种里筛选出部分优良的品种，丰富市场上现有的品种类型。目前呢，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已经占常住人口的 40% 左右。据统计，来自全国各地的居民这个对于茄子类型的偏好是极为明显的。 哦，为什么？ 比如说老家是东北的 啊 市民他是就偏好这个紫皮紫萼的老茄子。 哦，紫皮的老茄子。 紫茄子叫这个是叫紫什么？ 紫皮紫萼。 是吧？ 嗯。 哦，就你他这个还有什么区别吗？ 北京人啊爱吃这个北京当地产的圆茄子。 哦， 不喜欢那种长茄子。 哦， 因为长圆茄子吧它嫩。而且入味儿，长茄子吧，你长时间煸也不太好入味儿。 哦， 一般长茄子北京人怎么做呢？ 嗯， 茄泥你吃过吗？ 我吃过， 凉拌菜之一。 对对对，它就是、把这个皮削了， 哎、 然后用里边的羊、 哎、 然后拿蒜一拌。 啊、嗯，还有老北京那种芝麻酱， 哎、 一拌特别香， 特别好吃。 它就是过油啊，不太好熟，反正我是这么理解。 嗯， 圆茄子就香。 你看，你还真别说 啊。 当然老家山东的人呢更喜欢是紫皮圆茄子， 是吧？ 这可能跟北京差不多啊、 嗯、 挨着。作为一种重要的这个蔬菜作物，北京地区茄子的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4万到5万亩。 哇， 受传统种植习惯的影响，栽培类型以紫黑圆茄和紫黑长茄为主，目前已难以满足市民的多样化需求。有关部门将从这次2018年茄子品种展示会上筛选出外观好、品质佳、产量稳、抗性强的品种，来制定配套的栽培技术。也就是说，大家以后可以吃到更多种的茄子了。 是，而且吃茄子真的特别好、 嗯、 我觉得应该在节目当中大力推广、 哦、 就是按我听人说的呀、 嗯、 茄子啊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 嗯， 可以抗癌、 哦、哎 啊可以补充维生素、 哎、就好好、 就天天吃 这抗癌这个事儿吧，就我就现在就、嗯、真的是我跟你说吃个东西都抗癌，我天哪，我都有时候都不敢选，这个吃个胡萝卜抗癌、 对对对、颜色深的， 吃个茄子抗癌， 茄子也颜色深、 啊、我就想问防弹不 连皮儿一块吃啊， 哎，防弹啊。 在你我心里消失了感情，在脸上兜售流年未完，香肠依旧，夏天终于走到了最后，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那个女孩教会我爱，我们向着幸福在狂奔，什么人在乎，在笑，在恨，在痛，在疯，我想忘了那个傻傻的我，一直在想你了，值得吗？曾经出现在人海里，为什么又消失不见？再勇敢一点，我会不顾一切牵着向前冲，我会努力记得你的手，如果在路尽头能给你一个拥抱，我会忍住不会颤抖 啊。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什么东西让我心生敬意、 哎、 对吧，以这个为题来互动一下，这也是昨天刚刚出炉的中考作文题。 没错，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哎呦，有很多 说的都特别感人。乖乖小熊，这本来一直是我们节目里的重要的段子手啊， 哦， 他已经开始写如此让人感人的段子了。他说，那是一个公益广告，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和儿子吃饭，在饭桌上就揣了两个饺子，然后儿子就问他说，你怎么回事啊，干嘛要揣饺子呀？结果他跟儿子说，哎，我要拿回家给我儿子吃。也就是他已经阿尔茨海默症了，但是他还不忘了给儿子带两个饺子。 他只记得他儿子。 对，他说，我对于父母无条件爱孩子的这种感情心生敬意。 嗯， 其实我昨天晚上还看了一个视频，就是在一场赛车当中，一个赛车手就是那个车就碰撞以后着火了，就是你知道赛车手坐在那个赛车里啊，那就包得多严啊， 对对对， 捆得多紧呢，啊，对吧。就在这个时候，其实大火已经蔓延开了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穿着短裤白 T 恤的一个人就往那个赛车那个地方跑，就把那个赛车手给生生的给从那个火堆里给拉了出来。后来才知道那个是他爸爸。 哎呦，就是在现场看他儿子比赛， 看他儿子比赛，就是所有的那个大火都已经着起来的时候，只有他从翻过了围栏，然后第一个跑到了那个着火的汽车旁。 是是是，真的是非常感， 哎，是是是感人。 当时肯定所有人都是吓傻了，但是 对对对， 那是他儿子呀。 对 对 对对对， 再来看看Brian Z 就说了， 哎， 这个高铁和网络支付真的是让我心生敬意。 哦， 虽然说可能这个话题是老生常谈了，有很多朋友都聊过哈，还是要说一下。 哎， 因为我在国外待了六年，来北京工作，经常会接待一些国外的同学呀、同事什么的， 哦， 像美国的、韩国的、德国的，还有我国台湾省的， 哎， 对吧？都有。 嗯， 对于高铁和网络支付，他们都被吓坏了，没想到，哎呦，这么牛哎！ 哇，天哪，您这。Brandy， 你就是外交官呢，这都是，是吧？ 对，但到时候也好好介绍一下。 是， 看我们买根油条，我们都啵一声，对吧？嗯，煎饼果子七块，刷一下就过去了。 啵一声啊，不要吓我一跳！我刚才那啵一下， 这个动效好像不太对啊。我们换一个，是这买， 哎呀， 都不太像。 这应该是 滴 啊，对，对你千万别。脑子想什么呢？去买根油条在那喷一声啊！ 对， 好，来来来，再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绿圈宝马说了啊，其实我有一件事情是心生敬意的， 是， 就是我每次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 哇， 都会想到以前我曾经作为女兵方队的一员，正步通过天安门， 哇，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对天安门心怀敬意，从未减弱过。 你看看， 有，我相信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都会，肯定是啊。 对，因为其实每十年咱们这个大庆阅兵的时候，国庆阅兵的时候，看到咱们的人民子弟兵从天安门广场迈着正步走过去的时候，我真的都是热泪盈眶的。 我以为我每次看那个时候就是身上都起鸡皮疙瘩。 真的是，真的是， 对吧？ 啊 啊，就那种咵咵咵，哎呀，你 我军的形象， 咱们这辈子这辈子是没戏了吧？ 就是你可以咱们小范围，比如说咱们那个五楼通道， 咱们楼口，咱们 楼口 广播电梯下面，不是不是那个广播电台门口 啊， 一会儿咱俩下去走个正步， 然后咱俩都一变一顺了。 没有，咱走个正步，咱得找个人给他约一下。 可以， 哎，一会儿下了节目看女主播还在不在。然后，哎，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东西让我心生敬意？ 也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 也可以是物， 物也可以是份感情。 对，人、事、物、感情。磊磊，你今天我觉得是这样，你这个周末过得一定不寻常， 就有点糟糕， 是吗？ 对， 哇哦， 故事还蛮多的 哦 啊， 给大家讲一讲， 那不可能，私事 secret 秘密， 哎呦， 夏天的小秘密， 夏天悄悄过去，该进广告了，不要吧，先来段资讯吧，关注一下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些热点新闻，还有。跟大家说一说特别关注的流量的话题。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接下来的热点新闻。首先来说一下，在上个周六的时候，我们的节目里说到了上海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教科书第24课，哎呦我天，叫打碗碗花中的外婆被改成了姥姥，这个事儿引发了舆论关注。你知道这个事儿吧，蕾蕾？ 啊，这不知道。 你看啊，你不关注热点消息。 哎呀，上个星期六我正在忙，哎呀，私事呢。 是这个，就是他们这个书里啊有一篇文章，人里边用了外婆这个词，然后呢结果他给人改成了 姥姥 啊。结果这个事儿引发了舆论关注以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现在有了新情况出现。上海市教委23号公布了关于小学语文教科书外婆改姥姥一事的处理意见，责成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会同上海教育出版社迅速整改，向作者和社会各界致歉，并与作者沟通，将文中的姥姥一词恢复为原文的外婆一词，同时依法保障作者权益。 哦， 也就是说我们的外婆又回来了。 哎，这是一个南北方的差异嘛。 就是，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弄成人家原来写了个外婆，您给非得改成个姥姥 啊？对，这原著咱们要尊重人家哈。 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说一下流量这个事情。 好的， 各位啊，这个6月22号啊，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宣布说，7月1号起将会取消流量漫游费。 哦， 这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天大的 好 消息吧？ 啊，对啊。 但而在之前呢，运营商们还推出了多款不限量套餐。这是否意味着消费者在选购了相应的流量套餐之后，就可以随心随地的使用手机流量的呢？还有哪些流量陷阱需要注意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 那么根据工信部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沪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近4GB，再创新高。那么除了接入量，五月当月的沪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同比增长了169%，增速比上个月提高了15.4%。那么增速是最近12个月内，也就是一年之内的新高了。 哎，我问你，蕾蕾，你的套餐是什么套餐？ 我套餐 啊，你的手机套餐？你看这你不， 我是大客户 啊！哦， 我是大客户套餐， 哇，大客户，大客户套餐， 真的是大客户套餐。 你是大客户套餐啊？ 啊， 大客户套餐，你套餐里边你流量多少啊？ 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流量是多少，反正我是大客户。啊， 蕾蕾， 然后我一打他们那个10086，大客户你好。 我忘告诉你，好像我打过去他也这么说。 他骗我。 没有、啊，你那个你看，有钱人都从来不关注自己一个月到底花多少流量是吧？ 因为他好像每个月就扣我那么100多块钱，从来也没超过，我也就没关心过，可能我使的少。 哦，那你可能 168也不是188， 什么188块钱 那个套餐我忘了多少钱了。 哦，那你可能就是个不限量。高雷，你看着我流什么口水？我现在怀疑你不是高雷，你是个什么妖怪吧？ 不是， 哎，啊，你可能是那个不限量套餐， 不限量是吧？ 对，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最近网上有人抱怨啊，就说这个我买了是 4G 网络不限量套餐，但是每月使用超出一定的流量之后，上网速度变得很慢，打开网页要倒几分钟，然后呢，登录个微信都困难，打电话给运营商问的时候，他说啊，你想要恢复 4G 网络网速的话，还需要额外购买流量加速包。其实这个事儿我要替人家这个运营商说一下，一般运营商都会在这个不限量套餐里边都会给你介绍，比如说你每个月说是不限量，但是最多就是 4G 流量是20个G， 就你达到20个G 以后，你就是开始给你降成 3G 的，因为一般人他一个月用不了20个G。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哈，就这个 4G 流量用20个G， 它相当于一个月都干嘛了？ 这么跟你说吧， 看片儿， 对，他就拿来看电影、玩游戏，或者是怎么样， 就一天24小时都不上班。 对，你要一天24小时玩吧，这个我现在看一下，我办了是一个不限量套餐的话，就是我这一个月， 怪不得你也是大客户呢。 那没有，我是 VIP。然后那个是这样，我平时就刷刷这个短视频，看看新闻，然后正常的这个工作，导导航什么的。我这一个月才用了3.33个 G， 一个月下来， 对，我才用了3个 G。 那他们怎么用的都超过了20个 G 啊？ 哎，这可能有的是，比如说你是不是把自己的手机当个 WiFi 热点了？ 或者是拿着看电影，看真的是看电影，那这个电影的一般的流量就比较大了。比如说你看一集电视剧， 我现在就看电视剧，哎呦，我追那两部电视剧可好看了。 那一般一集电视剧下载下来的话156兆左右， 反正是网剧， 那1G 等于1024兆， 妈呀， 也就是说1G 等于大概不到10集。那个电视剧 是吧？ 所以但是那个网络上的电影还有那个就是电视剧的这个具体流量啊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啊。所以20个G其实很多了啊。 哦、 当然，人家专家也说了，如果你的运营商推出了不限量套餐，因为现在所有的广告都是你一迎面过来都是不限量， 就随便使， 然后超过20G变3G，就是在底下一个小角落里写上这么一个， 就跟那个投资需谨慎一样。 所以呢，专家说，如果啊，我来听一下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卫就认为，运营商即使在套餐办理合同当中有不限流量使用前置条件的条款，但如果没有在用户办理的时候加以提示，或者是在合同当中对于这个条款没有特别标注，也属于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哎、 也就是你不能弄得它跟个芝麻粒儿那么大小 啊。对，你得让我们看清楚了。 嗯， 哎，不过得推荐大家，现在有两个剧啊，《北京女子图鉴》和《上海女子图》，可好看，可好看了。哎呦，推荐大家看。我没事，我就锻炼的时候就看。 这一般好。怪不得你早上去买早餐都要嘣一下。来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说互动话题。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阿丽娘走了，成双，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窈窕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是家乡。 两年天雨年夜一生花色。 恭喜这位公子，你要做爹了。 这是电视剧版的。 哎呀，磊哥让我心生敬意。哎呀， 这是我直接从电视剧上扒下来的。 上个周末一定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跟你说，磊磊，对不对？你看你早上起来又是，买早点的时候嘣一下， 嘣一声 啊，还有这个放个歌里边都有。恭喜这位公子，你要当爹了。来来来来来， 这哪跟哪儿啊？ 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吧。说到心生敬意啊，舒兰涵就说了，我在前几天坐地铁的时候，旁边坐着一个小伙子，他要打喷嚏了。在这种很拥挤的情况下打喷嚏是很不招人高兴的， 对 不对？ 对， 而且其实是真的，比如说会传染播一些细菌等等的。但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小伙子拽起了自己的背心，捂住了自己的鼻子，而且他做的是那么的自然和不刻意，一看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做的一个人。 他会非常照顾大家的感受， 所以他说对于这么一个有爱心公益心的小伙子，我心生敬意。 对，他不要麻烦别人， 特别的好。 嗯， 我们要这个小伙子的做法，我们也要向他表达我们的敬意。 是的，同时也要向他学习。 嗯， 好，接下来时间咱进段广告，一会儿聊。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6月30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是小幅反弹，日线在五连阴之后首次收阳，全天的基本保持在每盎司$1,270附近震荡，最高至每盎司$1,271，最低至每盎司$1,266。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黄金呢收于每盎司$1,271。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宝石皇后珍珠呢是六月的生辰石，也是结婚30周年纪念石。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商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珠光溢彩，华贵天成，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证产品正在热销。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啊。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啊，咱们聊的话题来自于中考作文啊。中考作文昨天公布了，昨天也不是，昨天揭晓了。 是，没错。 那个题目是什么让我心生敬意、 哦、 啊，以这样一个题目来。那我们今天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吧。 对， 看看大家能想到什么让您心生敬意，可以是人，可以是事，可以是物，对吧、 嗯、 可以是什么等等的 情感。 所以的，哎，那看看这个王琦他说了一个、 嗯、 他说我对消防官兵们感到心生敬意、 哦， 因为每当发生突发事件，他们都是第一个往上冲。昨天看到有一个消防员因为没有成功救人一命、啊、当时在那撕心裂肺的痛哭。 我也看了、 啊、你也看， 就是一个姑娘，她一个是短视频，那姑娘是她要跳楼，然后呢、哦、就在那一瞬间消防官兵那个小伙子没有抓到姑娘的手、 哦、 然后姑娘跳下去后，然后这个小伙子就是消防官兵当时就蹲在那儿抱头痛哭，又看得我也是刷一下，我就就是泪眼了，都特别特别惨。 哦， 就他对自己那种那自责，你知道吗？我本来应该救得到他，就差那么半秒钟。 哎呀，但是我相信这样一个小伙子，他一定能成为一个最优秀的消防战士，因为他内心有一份就是那种就是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当他救不到的他时候，他知道。他会痛哭， 是是， 哎呀，真的是啊，心生敬意，心生敬意。来，再来看下一位啊， 小葵说了、嗯，今儿我起得格外早 哦， 出门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嗯， 本以为路上不会遇到什么早起的朋友， 哎， 可是我一上路就看到了环卫阿姨在灯光下清扫马路， 嗯， 我们相视一笑，没有说话，但突然间。他的行为令我心生敬意。 小葵，我跟你说，就你这作文啊，30分，我给你满分，好不好？ 真的呀， 这特别特别像作文，你不觉得吗？ 特别像，就是 他写的， 然后转成，然后最后有一结果，人物时间地点交代特清楚， 画面感也很 强， 对不对？哦、天未亮，这灯光下 是 相视一笑， 哎呦。 满分30分啊、哎！ 我也有一篇作文，我可以念一下吗？今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在厕所，在台厕所门口，我和保洁大姐相视一笑。我说：“大姐您辛苦了。”大姐说：“ 我以为你问大姐您吃了吗？” 我问大姐：“您几点来啊？每天早上？”她说：“我5:10就到台里，为全台直播间这一层的卫生就开始要打扫卫生了。”哎，我当时就心生敬意 哦， 5:10呢、哎， 第一个写的满分，第二个模仿人家的扣分。好吧， 二十多也行啊。 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样一个这个话题啊。 嗯， 什么让您心生敬意？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说一下、 2018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加拿大公开赛落下了帷幕，中国队是收获了两项冠军，李雪蕊苦战三局获胜，赢得了女单冠军，她连续两周夺冠啊。陆光祖呢是直落两局获胜，拿到了男单的冠军。 国羽收获单打两冠啊、 厉害厉害。 对，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因为被世界杯的所有的消息都淹没了，好像我们感觉没有其他体育项目了一样，这不行。 大家都在蹭这个热点，就是知不知道、懂不懂的都在说。 对，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是不是？ 对呀、 我们还有其他的体育项目，羽毛球。 对，而且雪蕊啊，好久都没有出来了，你不觉得吗？他是在奥运会之前到奥运会期间，当时还 热 度还比较高， 就感觉经常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当中或者媒体报道当中，对吧？ 但是也没有拿到冠军。当后来我以为他就退役了呢。他16年这个奥运会之后 继续拿冠呢。 有 特别棒啊！所以雪蕊让我心生敬意。 是的。 再来说一个，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这些新闻，其实体育新闻都能够跟大家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连上。 对呀、对呀。 你比如说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说这样一条消息，说说女排啊。6月24号中国女排结束了北京的封闭集训，大部队集结正式出征世界女排联赛南京总决赛。由于北京和南京两个地方天气多变航班有延误的影响、所以全队就坐着高铁去往目的地南京。 是是是。 但是让人令人意外的是， 怎么了呀？ 这些姑娘 没赶上没 那是你但是人家这个姑娘女排全队都是坐了二等座的待遇。 他们其实是可以坐头等舱的呀， 人家舒服一点，人家没有坐一等座或者商务座、但是我们就为什么说坐个二等座我们要心里要难受一下啊？一是感觉他们那么取得那么多成绩， 对、 世界冠军啊，坐个一等座 女排精神呀， 对不对？我们 出行都应该免费的， 不是有很多是吧？还经常包机呢，对吧？有很多队伍， 对呀， 是不是也没再拿个成绩，照样包机， 是啊， 是吧？ 几十万就出去。 这个姑娘们，人家坐二等座，关键是大家都比较心疼 啊。 这些姑娘们哪个不是1米8、1米9啊？ 你都说少了，他们都将近2米、2米多。 对，那大长腿，二等座能伸开吗？ 对呀，直接从后排伸到了前排。 你那是海贼王好吧 不过确实是挤， 是让我们有点意外哈。 真是二等座， 直接就买了二等座。 一等座跟二等座差别大吗？我没坐过一等。 您是不是都到哪里？就您就我说的那个包机的那个团队， 对对对对对对， 是吧 ？First class， 我闻闻你脚臭不臭？是那个一等座啊，它第一是那个就是两个人一排。两个人一排，另外一个呢宽敞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稍微就是间距会宽一点 腿伸得长嘛。 对 对 反正我知道那个商务它是能平躺180度，就有点像那个飞机的商务舱， 有点像沙发那种就能放平。 对对对对对。 关键好，是一等座好像就 不行，好像不行， 一等座不行，但是商务座还是一等座，就有人就是给你专门的给你递一瓶水啊，就有一定的专门的服务一下。 我就坐过一次。 你看你出行都 好近的，你知道吗？从杭州到上海。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吗？我就是从天津到北京坐过一次。 咱俩差不多，都半个多小时就到。 所以就也就短途感享受一下。没有，我是因为买不到二等座了。 你看看咱俩这起子，真是。不过还是要向中国女排致敬。 对对对，这个 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嘛。 人家你看。人家以实用和目的为主，没去讲究那么多排场。 对对， 是不是？ 是是。 哎呀，好，再来说一下另外这个世界杯，当然我们还要说一下了啊，跟大家先说一下成绩吧。 怎么了？ 昨天晚上，英格兰6-1狂胜巴拿马出线。还有就是 J 罗助攻， 两助攻啊，哥伦比亚3-0是送波兰出局，再就是日本队两度落后的情况下2-2追平了塞内加尔。也有很多报道就说日本真的是一面镜子啊，咱们国家的这个足球落后至少20年，而且对对对，所以大家得努力了。 这个我觉得说的是一点没错，你想想人家日本就那么一点地儿，人口就那么点儿，好像是不到2亿吧。 这个真不知道。 咱们是将近14亿人口，人家出了11个球员，年年都能打进世界杯。 你不能说这个，你要说这个，人家冰岛总共33万人，是不是？ 那人种不一样，他们高大，他们能壮啊，那不他们能创啊？ 人家1956年，也不1957年，他们国家才有了第一块专业的足球场地。 哎呦 啊！曾经被人狂灌14-0， 汗颜。 但是知耻而后勇，人家扑出梅西点球的那个门将，居然还是个小片导演，是不是？ 人家未来 还是个兼职的， 对呀。 哎呀， 别说 了，好吧，别说了，咱们大家加油吧，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聊话题。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送给大家的是首歌曲的名字叫做《Good Morning Beautiful Day》。 Hear the alarm go off at 6. Used to be I'd wanna call in sick. I always dreaded this time of day. But not anymore, 'cause of you, smiling you, perfect you. Good morning, beautiful. I know it'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 beautiful. When you're waking up with me, it'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 beautiful.As I'm going through my day, nothing could take this smile from my face. Whether sunshine, whether the rain, I can weather any weather with you, smiling you, perfect you. Good morning, beautiful. I know it'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 beautiful. When you're waking up with me, it'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 beautiful.When I wake up with you, sometimes this world is such a crazy place, but all I need is just to see your face. Whether sunshine or whether the rain, I can weather any weather with you, smiling you, perfect you. 好，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首先来看一下这一位叫做马琳娜的，说主持人好，我能夸一下我自己吗？ 可以啊， 能啊。我们来听听你有什么心生敬意的。他说我是一名中学美术老师，我坚持6年在课前2分钟给学生讲非遗。 哎呦， 这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说讲4书5经的名句，现在高考中考都涉及这些内容，我对我自己心生敬意。我们都对你心生敬意，你这种行为我们必须得夸。 中学美术老师他其实要讲非遗的话，他是要跨专业的，他要去通读，而且要理解，然后用2分钟的时间浓缩出来这个精华。 我认识一位专门教美术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他的一种教育理念我特别喜欢。 是吗？ 他说如果让我在教孩子们的时候，我不教他们技术，先不教他们技术，我要先带他们去看画，就看各种各样的画。他说给你一棵树，你能画出来，这叫技术。但是给你一棵树，你能想象着画出一片森林，这叫想象， 这叫艺术的想象， 这叫想象。但是他说现在很多学美术的孩子是给你一棵树，他能够画出一棵树，但是他想不出一片森林。所以这是他说我要教育的一个， 这是他的教育的理念。 我觉得特别好。其实包括这位老师也是， 他要其实是要先让你去了解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你才能够厚积而薄发。 没错没错，打开我们的眼界。 对对对， 就是刚才夸自己的，还有夸自己亲人的。 谁？ 这个《绝地求生战略》说了，我的姑父谢海龙、是中国青年报记者。 哦，谢老师， 他常年无偿资助失学儿童， 你知道他是谁吗？ 非常知名的一位摄影师，好像是。 你记得有一个就是大眼睛女孩。 哦，对对对， 大眼睛女孩就是老在那里，就是成为了很多现在帮助那些失学儿童经常会用到的一个照片。 嗯， 大眼睛女孩就她拍的， 她拍的， 谢海龙拍的。哦， 大眼睛的希望拍卖所得，就是提到了嘛，那幅照片拍卖所得款项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希望工程，这些行为真的是令人心生敬意。 哎，必须心生敬意。我 谢谢咱姑父 啊，谢谢咱姑父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位叫陈琴的说，必须说一位我的高中同学。 怎么着 啊？曾经是一位90年代北京现实派著名油画经纪商。 哦， 但为了照顾好自己患老年痴呆狂躁型的老妈以及大三阳重病的爱人，改做文玩生意，每天做饭端屎端尿且工作4小时，累了就临时打个盹儿。我对他心生敬意。 嗯，真的是。 哎呦呦， 跟他有同样的经历大概相同的故事的还有一位温柔看到的一个视频。 嗯， 他说这个视频讲的是一个25岁的姑娘。 嗯， 在母亲去世弟弟上高中这段经历过程当中，对患渐冻人的父亲无微不至不离不弃的关怀和照顾。 嗯， 让我最感动的一句话是这位姑娘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那是因为你的亲情不浓。 对于这件事他心生敬意。 哇，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大家也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什么让您心生敬意，好不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宝石皇后珍珠是六月的生辰时，也是结婚30周年纪念时。菜百典雅珍珠月，多款珍珠新品惊喜亮相，多场珍珠珍品恋上盛夏推展非凡开启，珠光溢彩，华贵天成。百款儿童锁、宝宝金、银正产品正在热销，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共同发布北京蓝皮书北京文化发展报告2017到2018。蓝皮书透露，北京城市文化实力与竞争力位于全国前列，多项文化发展指数位居第一，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全国文化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的城市文化软实力指数总体排名位居第四，城市文化软实力民众满意度指数排名全国第13，这表明北京的宜居城市建设、文化软实力建设，尤其是在城市文化服务公众满意度方面，还是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的。 201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日前在上海电影节发布，报告称2017年票房爆棚的、票房逆袭的都是年轻导演。 哦， 2017年中国电影市场主要特点是产量多、好片子少、量级分化严重。 嗯，还有在近日于上海电影节举行的优酷电影战略发布会上，优酷方面表示将会陆续推出互动电影、迷你影剧、竖屏电影以及音轨弹幕等新视听模式。 竖屏电影怎么看？ 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为了就是迎合手机观看的习惯。 哦， 也就是说很多竖屏电影，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去看一些短视频的 APP， 它上面出现的那些小短片都是用竖屏拍摄的。 哦， 啊，对， 因为现在我们一般比如说在电视上用的话，一般都是说哎，你如果要真的要用一些素材给电视台用，一般都是横着拍，因为你竖着拍它会出现旁边出现两个大黑条， 对对对 对，所以现在竖屏电影就适合于手机看吧。 哦，有可能。 再来看一下中国控制吸烟协会近日发布2017年度热播国产电影电视剧烟草镜头监测结果，电视剧《风筝》和电影《建军大业》因出现大量吸烟镜头而被颁发了2017年度叫脏烟灰缸奖 啊。 然后那个《拆弹专家》《空天猎》等10部电影和《我的前半生》《急诊科医生》等13部电视剧因未发现烟草镜头而获得了2017年度无烟电影奖和无烟电视剧奖。 嗯，也向你这部电影致敬啊。前天晚上的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在上海举行了颁奖盛典，由胡梅执导的厚重大气的进京城成为了本届传媒关注单元最大赢家，收获了最受关注的影片、导演、编剧、男主角四项大奖。那么另外佟丽娅凭借着超时空同居可爱又接地气的谷小娇斩获了最受传媒关注女主角奖。 我觉得佟丽娅这两年好像就又开始又火起来了， 挺火的，挺火的， 是吧？好，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近日新一轮北京市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启动发放，您可以关注北京文惠卡官方服务号，就可以享受政府发放的惠民补贴福利了。北京文惠智慧的，不是智慧的惠，是那个叫 优惠的惠， 优惠的惠啊。北京文惠卡官方服务号，今年呢是文资办持续申请财政资金5000万元用于文惠券的发放，设6种面值，分别是5元、10元、20元、30元、50元和100元。通用券可在合作单位实体店使用，专用券可以在用券详情当中对应的合作单位和实体店或者是合作电商平台来使用。 我们再来看个展览哈，由中国和匈牙利共同举办的匈牙利当代艺术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展览展出了来自匈牙利艺术家的99件绘画作品及24件雕塑作品。那么这次的展览呢将展出至7月20号。 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说一说你因为什么而对他心生敬意。 嗯， 发送信息到北京文艺广播。 爱情付出，为我这儿忙，辛苦我仔细记录， 等不了了啊！这个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什么让您心生敬意？ 嗯， 我们来说一说甜甜薄荷糖吧。哎呦，这一条看了以后，我都心生敬意了。他说我儿子让我心生敬意， 怎么着了？ 因为就在昨天，我们两个因为他嫌我唠叨他，大吵了一架。 哎呀， 吵完了以后，儿子说：“妈，其实我们很像，所以我们才容易吵架。”然后我说：“哎呀，孩子啊，我总唠叨你，是因为我以后啊，就是你在没有我的时候，你能过得更好。 哦， 可儿子，你知道人怎么说的？ 怎么说？ 没有你，我过得再好也算不上好；有你，就算我过得再不好，我也觉得好。 哎呦喂！ 您儿子，你可小心，你看好了，就他这张嘴，我跟你说。”将来您这儿媳妇可这个案子可得多断一点，我跟你说啊，说听完儿子的话，我心里好感动，也有敬意，儿子活得比我明白。 是是是是， 但是真的这个儿子，我觉得妈妈要听到这种话，你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情商太高了， 情商太高了， 对对，真的是真的是， 这话经典，我得记下来， 拍个小照片。 这话太经典了啊！来， 小鱼人还说呢， 嗯， 昨天我看就是英格兰和那谁比赛的时候，现场那个裁判 啊， 让我心生敬意。为什么呢？这裁判的眼睛比那鹰眼技术还厉害， 哎呦， 真的是难得的一股裁判中的清流。 嗯，还有一位对自己的孩子心生敬意的， 嗯， 硬硬说我的孩子让我心生敬意。我的孩子半岁的时候就。我产假到期了， 哦哦， 我上班第一天他足足哭了一小时，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跟他拜拜，他竟然欣然接受了。你说这孩子适应能力多强，让我心生敬意。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对，以后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系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 来欢乐谷和你爱的人共享欢乐时光吧！6月30日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更有四期甜品王国，酷爽黑萌。这个夏天，狂欢怎能没有你？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黄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感觉又要进入到一段时间的雨季了啊，咱们说一说吧，这天怎么样啊？ 咱们北京呢今天是有点雨，但是从全国来讲呢，这个南方还有这个西南地区呢会有一些雨。那么先来看咱北京呢，今天呢是一个多云转阴的天气，傍晚到夜间啊，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对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特别是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对交通的晚高峰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明天到周末呢，北京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天气呢都是以晴为主了，最高气温呢，特别是周四、周六和周日，现在预报呢是33-34度，其他几天呢就是明天、后天还有周五，基本上都是在35度以上，特别是周三，也就是27号，大部分地区的这个最高气温啊将接近或者是超过40度。那么本周夜间啊，这个最低气温呢一般都是22度到25度。从这个天气情况变化来看呢，本周呢北京地区的天气啊还是高温炎热为主，这种情况下呢，出行和户外活动的朋友啊还是要注意防范高温炎热的天气啊带来的不易影响。那么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这个全国的天气情况。那么本周的前期呢，降水区域啊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华南沿海还有西南地区。本周的后期呢，就是黄河流域这个降雨雨区啊南移，将影响到淮河流域还有这个长江流域，而华南和西南地区的降雨呢 这个区域变化不太大。那么在内蒙古的东北部还有这个东北地区的北部呢，本周的前几天多雷阵雨天气，本周的后期呢就是疫情为主。那么上述地区的降雨量啊，目前来看呢，在西北地区东南部还有黄淮和江淮流域，包括这个江南的北部，这个累计雨量呢可以达到50到100个毫米，基本上呢都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吧。那么在西南地区呢，主要是云南啊、贵州啊、四川还有西藏地区的东部，这个雨量呢比较大，累计雨量呢预计能达到100到200毫米，部分地区的降雨量也是比较大，对出行啊还有旅游啊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在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呢，今天呢是有这个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那么明天开始到周末呢，应该说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以高温炎热为主，特别是27号，也就是周三，在华北地区的中南部，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北京还有石家庄还有沧州还有这个衡水地区，目前预报啊都达到和接近了40度。总的来看吧，这个本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啊还是多高温炎热和降雨天气，对出行出游呢都会有不利的影响。建议咱们出行和出游这有计划出行和出游的朋友啊，要提前关注啊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基本上就这样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东四环东风桥加油站北侧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小心。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的东侧进京方向有事故。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其实刚才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不是跟大家聊了一些话题，让大家什么心生敬意嘛。然后刚才有一位情商特别高的儿子跟他妈妈说的那段话， 对薄荷糖， 对，吵完了架以后跟自己妈妈说什么，这个有没有你我生活再好也不是好， 对 对吧，有你这个生活再不好都是好的。然后就这一句话让我们有一位叫失去 Jessica 的妈妈的 Jessica 妈妈啊，说刚才那个情商特别高的儿子回答他妈妈的话，让我这个铁钉都禁不住泪目。 哦， 什么叫铁钉？就是 丁克一族吗？ 丁克一族就是不要孩子的人都禁不住这个流泪。他说要是有个这样的娃还当什么铁钉，那个妈妈太让人羡慕了。哎呀，你不生你不养，你怎么能知道你的孩子不比这个强呢？对不对？ 就是的， 是吧？ 一定是最聪明最可爱的，情商最高的。 哎， 妈妈生吧。 对。所以你看好多人估计都在羡慕那位妈妈的啊。当然其实现在这段时间马上孩子们就要放假了。 也是妈妈最忙碌的一段时间，为孩子们出游得策划一下啊。 这必须得策划一下，咱们就得请出一位特别会给妈妈策划活动的 爸爸是吗？ 哎，你要是这么叫人家，人家也不好意思不答应了，是吧，鹏鹏？ 对对，其实我是一个宝宝啊。 来，宝宝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逆世界只有一个重心的距离，我是宝宝，你身边的旅游专家。 来，欢迎何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特别好的旅游的资讯啊？ 哎，今天其实要跟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就是有意思的一些目的地。然后呢，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这里非常的炎热， 是 对， 刚才虽然马上这个可能说有一点点的这个雨季要来袭，但是完全解决不了我们心向往的那种清爽的感觉，对吧？那这个季节去哪里会玩的清爽一点呢？我们可以把目光和脚步往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南半球那边去一步， 要来一次反季节旅行。 哎，反季节旅行，反季节旅行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这个气温不会说特别寒冷的地方 啊。 哎，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范围再缩小一点，聚焦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哎，澳大利亚呢，它是分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海岛国家嘛。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刚刚从世界杯上看了澳大利亚的足球。然后澳大利亚呢，它是被称为这个骑在羊背上和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东海岸的沿海旅游资源非常非常的丰富。其中的这个翘楚就是昆士兰州。昆士兰州 Queensland 这女王的领地啊。昆士兰州在这里呢，它是有14个区域来组成的。那么其实从北往南开始说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东海岸的城市，大家应该很这个耳熟能详的，就会有什么凯恩斯啊，对吧？这里有大堡礁， 对对 对吧？有这个黄金海岸布里斯班啊，一个双子之城。然后还有呢，这个再往南可以到这个悉尼，然后再往南到墨尔本 、 对，然后再往南到塔斯马尼亚，然后中部有乌鲁鲁，东部有珀斯，然后这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常去澳大利亚能够玩到这些区域。今天呢，就想给大家特别详细的讲讲昆士兰州，你们大家能在这里体验到什么样的这个不刺激的项目，然后玩到什么样的这个新鲜的东西，感受一下这个南半球的清凉的，哎，属于这个他们的。应该说是他们的冬天，但是咱们这去感受的呢，应该是在昆士兰州这边它的气候。凯恩斯其实在昆士兰州的地理位置特别像中国的海南岛，所以它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下水的。然后布里斯班和这个黄金海岸的这个纬度其实又相当于是在中国这边的福建厦门的区域，所以到了冬天呢它也不冷，基本上都是在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之间， 多凉快啊！穿个毛衫， 一个薄衫，一个 T 恤，在这个时间去到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你能感受得到无比的舒服。 也就是说，因为刚才一说啊，他们就是中国的海南，我想这中国的海南现在可热闹哈。 再想冬天的海南， 也就是说那边正好是冬天的，现在 对， 跟咱们是反季节嘛， 那所以气候上是很舒服的。但是啊，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边可玩的特别的多。 对，说凯恩斯就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世界两大遗产都在这里出现的，分别是大堡礁和热带雨林。那么我们在凯恩斯这边呢，你可以跳入大海去穿梭于热带鱼和珊瑚之间，也可以漫步于1亿3万年前有历史的古老的热带雨林之中。同时呢，在凯恩斯呢会有非常多的住宿啊、餐厅啊、酒吧、水疗中心，是一个集合了热带美景与现代城市风格的好地去处。在这里呢，我们可以 这种各种方式来观赏绵延2300公里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岛屿大堡礁，然后在海上平台乘坐玻璃底船、半潜水艇，在海底进行海底漫步，乘坐水底摩托车、水肺潜水或者浮潜，我们也可以乘坐直升飞机和热气球去观赏这里大堡礁非常美丽的风光。 还可以坐直升飞机和热气球， 对，多好啊！就看那种新型的大堡礁， 对， 一生一定要看一次。 哈密尔顿岛 啊，哎，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我们今天先跟大家介绍着我们的目的地啊，那如果您对于出行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一个现场的咨询。 对，没错没错。 对，我们也已经有工作人员在这个等候大家的电话了啊。那行，让鹏鹏继续给我们介绍，好吧？ 其实，在这个凯恩斯这边呢，大家就是可以选择很多方式去出海，因为凯恩斯大堡礁呢，它会有像绿岛啊、外堡啊这些的这个选择。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就是一些建议。就是您呢，如果第一次去到凯恩斯，不知道您该怎么选。您可以根据您的年龄划分一下。 此话怎讲？ 因为就如果说这个大家就是稍微的年轻一点，那您一定要考虑去这个外堡。 像我这样20多岁的是吧？ 对，像我这样还是个宝宝的。因为去外堡呢，您能够体验到非常多的水上项目，然后呢，它相当于是在水上搭出来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里边呢，就是您可以就刚才说到的什么玻璃底船、潜水艇啊、浮潜啊、海底漫步啊，都可以做。都可以做，然后但是这个平台是完全搭在海上的， 是， 然后大家如果说您对这些水上项目，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对，我就推荐您选那个， 在岸边的， 对，绿岛，它是一个岛，然后我们这个开船到这个岛上，在岛上呢，你就可以在岛上散散步啊，晒晒太阳啊，然后这个欣赏一下，近距离的欣赏一下这个在海边玩玩沙子呀，欣赏一下这个澳大利亚大堡礁这边一线的海景，然后看一看这些珊瑚礁 啊， 小丑鱼就可以了。所以说，您可以根据您的这个身体情况，如果说您就是这个对水特别的有这种中了毒的着迷，您就可以这绿岛外堡都去 啊。 但是建议您就是把这个出海的行程安排在2天，今天呢我们就去绿岛，明天呢我们就去外堡。有很多的船公司都会这个承接这样的项目，比如说什么大猫号啊、太阳恋人号啊都可以。您都可以在这个您所入住的酒店，或者说通过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电话联系到咱们中信旅游，有中信的旅游顾问帮您去预定这些服务。那么刚才聊的是在凯恩斯一半海水的地方，另外一半呢就是热带雨林，库兰达的这个热带雨林观光车，这有其实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可我们可以这个也可以乘坐世界上最长的热带雨林观光缆车来探索热带雨林。那么这个观光缆车也很有意思啊，这个叫Sky Rail。它这边呢是每隔几辆车它会有一个玻璃底的观光车。 玻璃底的底还是 底？对， 玻璃底。 对，因为缆车其实从上往下看的嘛。 对， 就是如果说我们能赶到这个玻璃底的这个观光车是非常有意思。它是这样，就是我们按照正常的顺序排队，如果您买的就是它那个玻璃底的观光车的车票跟普通的车票价格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买的普通票，那我们就在普通的这个上。但是如果您买普通票的时候运气特别好，来的那辆车正好是玻璃底的，然后上的这个玻璃底上的这个人数呢又不是很多，您就可以也可以顺道搭 上 这个上对。然后如果我们指定玻璃底呢，也可以在那就此等 啊， 应该每隔几辆车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很有意思。所以大家呢就是可以通过这种天空缆车的方式去乘坐这个世界最长的热带雨林，从上往下看到它那边的那个拜伦瀑布。 很震撼的， 很壮丽。然后在这个库兰达呢，还会有很多的这种原住民，然后他会带着大家一起呢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土著文化，了解在丛林中非常有这个不同种类的这种动植物。然后在热带雨林中呢，我们还可以去驾驶四驱摩托车，然后在空中跳伞、丛林蹦极以及这个激浪漂流等项目。很有意思。然后在凯恩斯的这个阿瑟顿台地的这个，我们也可以去乘坐热气球去饱览它的风光。 哎，这些项目你看啊，这个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水上项目不太擅长，但是刚才你说的热带雨林的这些项目适合比如说上了岁数的一些老年朋友去玩吗？ 哎，适合，到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还能在那找到自己的老战友，说不定那么二战期间就在那服役的这个水陆两栖车其实一直穿梭在这个热带雨林之中，现在还是当做一个交通工具。 哦，哎，像这种就是我们说游玩的话，最好去这些地方安排多少天合适呢？ 凯恩斯这边呢，最少我建议大家要停留这个三个晚上左右，两个晚上到三个晚上是最少的，就看您要出海几天了。因为一天雨林是肯定要做的，然后一天出海是肯定要做的，然后之后还有一天看您是想再休息休息，还是说再加一天出海。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凯恩斯这边至少要停留三个晚上左右。然后之后在这个从坎斯这边往南一点就是黄金海岸这个城市。黄金海岸这个城市呢，其实它和这个黄金海岸啊，然后这个布里斯班啊这一块区它离得不太远。黄金海岸之所以呢就是非常，它这个名字你就能听到它的它的这名称是直译过来的，就叫黄金海岸。 海岸就是黄金。我觉得是这样，这个黄金海岸现在已经被咱们这边的地产商都给用坏了。用个对地方就叫黄金海岸是吧， 哎，但这个可能是就是叫卖着Google 认证的，人家的英文名字就叫这个 Gold Coast 哦， 所以肯定是这是这名字直译过来就是黄金海，因为有42公里的笔直的金色沙滩、蔚蓝的海水以及充裕的阳光，这里是冲浪者的天堂，也是森林历险、旅游度假和这个购物逛街的休闲圣地。 40多公里笔直的海岸， 而且它沿着40多公里的笔直的海岸也建了一条直线的奢华的酒店群，就是你住什么样的这个档次的酒店都有，那边还有一些专门的奢华品牌的定制酒店。 哎，没错， 哦，特别 像 厉害，里面 V 开头的一个， 但是就是咱们可以去里边喝个下午茶，住就算了，太贵了。 还好，一个晚上就是如果您通过中信旅游来预定这些就是比较高端定制的这些酒店的话， 一晚多少钱啊？ 大概一个晚上3000人民币左右吧。 哎，那就是说我们的在产品的设计行程当中有去居住到黄金海岸的酒店里吗？ 中信旅游的行程里边会有，就是会有住到这个范思哲酒店和木星酒店的定制的行程。这个行程的价格应该是在20000出头左右。然后就可以在这个酒店里面应该是住到一个晚上，然后并且包含了一顿他的晚餐和早餐。 特别奢华， 特别奢华。 就所有你里面用到的、做到的、看到的、使用到的都是那个 毛巾、马桶盖都是范思哲。 都是。真的。 然后赠送您一套可以带走的洗漱包。 洗漱包你可以拿走。 里边会有一些就是常用的一些这个护肤品啊，还有沐浴液啊，还有这个润肤露这样的。 外边卖不到的。 黄金海岸这个城市呢我觉得特别好，主要是 高磊，怪不得你一身范思哲。 没有吧，范思哲都是不灵的。 其实可能看起来也像星巴克。 这是有可能的。 来来来，您再接着说一说鹏鹏。 对，黄金海岸这边这个城市呢它特别宜居。它被评，它被这个应该是被评为地球上，就是不能说最啊，但是真的是前几名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边首先刚才我们说到它其实是40多公里的一个笔直的金色沙滩之外呢，它其实是一个内湾。它是海水呢通过这个有一个湾口然后回流到了咱们的黄金海里边，所以你会发现黄金海岸你的正前方海景，你回来还是海景。 对， 然后在内湾里边停靠的就是所有的这个船、 游艇、 游艇、帆船，这样 风浪很小的，就是很适合大家游泳啊、居住啊什么。 在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去就是体验一下，在开着游艇出去，然后吹着海风，在上面开叫3-5好友在上面开瓶香槟，然后喂喂海鸥，对吧？然后在船上坐着 钓钓鱼， 哎，真的是我觉得很惬意啊！我的船就停那儿。 哎，各位啊，如果您对于这些线路真的感兴趣，或者有什么任何的疑问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 再来重复一下，都可以咨询及报名，分别是65158199或者是6515829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我们请出鹏鹏继续给我们大家介绍啊，刚才介绍了诱人的黄金海岸啊。 其实黄金海岸是一个其乐无穷的海滨城市，我们在这里可以在宽滩的这个冲浪大道餐厅啊、咖啡店以及酒吧和俱乐部感受黄金海岸的热闹氛围，在这个世界各地冲浪者都慕名来到的海滩，一起去感受一下冲浪的乐趣，或者体验喷射快艇、高空跳伞、飞行伞、悬挂式滑翔和绕绳下降的奇妙经历。 我的天！ 然后也可以登上澳洲这个澳大利亚最高的公寓 Q1 的这个 Sky Point 观景台，他们是230米啊，将绵延不绝的黄金海岸与浩瀚的南太平洋尽收眼底。而且黄金海岸这里有非常多的主题乐园，会有这个海洋世界。梦幻世界，华纳兄弟电影世界，来体验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型的游戏设施以及娱乐活动。然后而且昆士兰州是唯一一个可以抱着考拉去照相的州，这是州法规定的，其他的州的考拉都只能看，不能抱。 不能抱、啊。 对，昆士兰州的考拉在那等着就求抱抱。你在跟前他就抱着你的腿不走。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昆仑宾野生动物园去近距离的接触考拉、袋鼠以及七彩鹦鹉等澳大利亚特有的一些动物。还有呢，这个热带水果世界去品尝500多种的热带水果，到翠河去享受捉泥蟹的快乐，然后在天宝林山享受酒庄的休闲乐趣，穿梭于内陆的古热带雨林之中，让我们的身心彻底回归自然。而且喜欢运动的朋友们也可以特别的关注一下，每年的7月的第一个周末，黄金海岸的马拉松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来参与，边跑步边旅行，用这种不一样的方式来感受这个魅力的城市。这就是神奇的昆士兰州。对，我们还可以从昆士兰州这边，从这个布里斯班这边出海去到莫顿岛，就是说的海豚岛。每天晚上野生的海豚会在晚上6点左右的时候回到这里，然后来接受这个工作人员的饲喂喂养。您这边呢也可以亲手去参与到这个活动之中，所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喂一喂野生的海豚。他会给你表示感谢，会冲你叫，冲你点头。然后穿着咱们就是这个水就在咱们的膝盖的这个位置，所以很安全。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时候的水温也不会那么的凉，我们就是在工作人员指引下给他喂条小鱼干。 哎呀，真好。 好像除了喂海豚还可以喂海喂那个 鹈鹕。 鹈鹕 企鹅在澳大利亚的南边，应该在墨尔本那边能看到这个蓝色的小企鹅。 回家。 然后这个，所以呢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者找到我们众信旅游就近的门店，可以拨打我们众信旅游的官方电话10109898，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昆士兰州去澳大利亚的这个活动之中。那么我跟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合适去到这样行程的一个航空公司。那就是香港航空。香港航空从北京这边飞到香港，从香港这边转机飞到凯恩斯或者飞到黄金海岸都是有航线的。选择香港航空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处，就是吃的真的特别好。香港航空的这个机餐呢，它的这个甜点啊，甜点是哈根达斯的。 对 哦， 吃不够可以多要几个 啊。真的可以给吗？ 真的可以， 从来没有好意思要过。 你好意思要人范思哲。 所以呢，香港航空呢也是被评为世界上最年轻很香港的一个航空，带大家将这个客人致力于更好的带上云霄，为游客带来非常体验的喜悦。飞起来的飞，尝是品尝的尝， 非常体验。 所以可以，大家可以看到香港航空对餐食这部分的重点，并且香港航空在回程的时候呢，您可以通过有第三国的这种签证，然后在香港这边停留不超过7天的时间，在香港这个购物之都还可以继续买。 对啊， 那这个你们这边有没有成型的线路或者是这个团包括价格，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众信旅游的门店，找到我们众信旅游，然后那么在您身边的旅游顾问都会告诉您。所以今天 跟大家推荐的所有带昆士兰州的旅游线路，就是、凯恩斯和黄金海岸或者凯恩斯和布里斯班、然后还有带香港航空的这种线路的话，只要是澳大利亚的线路大家都可以去咨询，长这个一万到两万之间的可以有享受立减600的优惠，两万以上的立减800的优惠，我们会在七月到十月之间最便宜的会有17800起的澳大利亚凯恩斯九天的行程、还会有这个观鲸，现在是观鲸的好时间啊、在这个七八月份会有观鲸的行程是21800，然后还有呢这个澳大利亚新西兰的12天的行程在七八月份21800起，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这个找到我们众信旅游的旅游顾问和您身边的旅游专家，或者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和众信旅游的这个官方电话10109108198，或者登录我们3w.uzi.com 我们来找到众信旅游。 我们的两部直播间电话一直会开到9点半啊，各位可以拨打，就是6515-8199和6515-8299。 马上就要放假了，家长朋友们，咱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澳大利亚感受这个那边不一样的冬季的反季节旅游哈。好了，今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也谢谢何鹏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 谢 大家。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娱乐72变。 孩子上课走神，注意力不集中，作业拖拉，粗心大意，多动，经常读错、抄错、算错，畏难，不自信，脾气急躁，身体协调不良等，有可能是感统失调和专注力问题。 金博智慧北京十校区年训练量20万人次暑期集训， 一假期改变孩子的学习习惯，让妈妈不再焦虑。每天前十名免费送课，抢位热线400-026-6608，400-026-6608。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中青旅遨游放假啦！6月8日至30日，下载遨游旅行 APP 报名指定线路，立减高至3600元。老欧洲新玩法，带滑雪跳宫廷舞，俄罗斯观赛 ，Club Man 一价全包，更有全球海岛旅拍，全家人的暑假一起遨游世界吧！报名热线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